领带看来是被有意松开了一些，能看到衬衫最上面的纽扣也解开了。红军估计他是赶过来的时候走得有些出汗了。Jason 走过来，红军又觉得不太舒服。Jason 装出多忘事的样子，好像就说明他是贵人了。也可能 Jason 觉得今天的红军是新红军，不是以前见过的那个了。红军笑了一下，伸手和 Jason 先探过来的手握了一下。没想到 Jason 非常用力地攥着红军的手，像是攥着个握力器，正想打破自己握力的最好成绩。红军真想立刻把手抽出来，但他忍住了，也加力地握了一下 Jason 的手， Jason 便放开了。两个人都坐下来，红军在桌子底下活动着自己右手仍有些发麻的手掌和手指，心想，看来外企圈子里啊，有这种臭毛病的真是为数不少，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学的。Jason 刚坐下，就像椅子上有个弹簧又把他弹起来一样，弄得红军一愣，正想着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再陪着站起来。Jason 说话了， 啊，我去拿一杯咖啡啊。 说完就转身去了柜台，过了几分钟，端着一杯拿铁咖啡回来了。红军看着 Jason 坐下，心想终于可以开始了吧。没想到 Jason 又欠起身子，双手递过来他的名片。红军双手接过来，本都不想看了。分别印着中英文，中文名字叫林杰森，英文名字叫 Jason Lee。红军当初第一次听到 Jason 的名字就想，这个人的中英文名字的发音简直是太吻合了，都无法去猜他是先有的中文名还是先有的英文名。公司的英文名称是 VCL， 三个字母缩写，所以根据英文发音起的中文名称维希尔也还算贴切。只是红军每次听到这个名字，总觉得终于落了座，喝了一口他的拿铁咖啡，脸上洋溢着一丝笑容。他看了红军几秒钟，才开口说： 我久仰你的大名啊，只是以前一直没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和你好好的聊一聊啊。 红军看着 Jason， 脸上露出不卑不亢的平和的笑容，等着 Jason 接着说。红军回答， 没什么，SE 终止了和我的合同，没有什么不愉快。情况我相信和你听说的一样，不会差很多。 Jason 笑了， 啊，福兮祸之所以，祸兮福之所伏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啊！ 红军看着 Jason 摇头晃脑地说着这些酸溜溜的文词儿，又感觉到 Jason 似乎有一种得意的神气，他仍然蹭了半天的 Jason 却冷不丁一下子径直切入主题，一丝试探和铺垫都没有。红军被 Jason 弄得一愣，